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走进一个故居，体会一段历史，看到一棵草木，经历一段过往，登上一座亭台，讲述一个传说，观赏一块古石，记录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故居之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家喻户晓的儿童诗《小小的船》，作者就是这所故居曾经的主人。这首儿童诗今天仍然是小学语文课本中要求背诵的篇目。今天打开文化之门，我们要带您走进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新文化运动先驱叶圣陶先生，走进叶圣陶故居。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杯中小学生新作文大赛组委会主席叶刚先生，欢迎叶先生，和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有这样一道互动题目留给大家，我们的故居系列带大家走进过很多名人故居，大家有一个感觉，名人故居旅多有灵性的花木，请问叶圣陶故居最知名的花木是下面的哪一种呢？ A 紫藤， B 海棠， C 爬山虎， D 牡丹。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再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参与我们的互动。其实之前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也来到了叶圣陶故居，我们现在就跟随他的脚步去看一看。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被住建部评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东四八条，这里呢是北京叶圣陶故居，位于东四八条的中部71号，目前呢是叶圣陶先生家属的私人住宅，也是我们的嘉宾叶刚先生和他的家人们。 对面这个楼是原来是日军的一个医院，这个院子日军住过，军医住过，最后一个有地契的是潘公展，最早听说是清宫做门帘子的一个商人，竹帘、纱帘什么的。 这是一个二进的四合院，坐北朝南。我们从这个外表来看哈，它是一个小如意门，在门楣上呢也是有非常精美的砖雕图案。这里比较独特的一点呢，就是它这个石狮子的门墩儿，看着像是老物件。这个院子呢，在1986年被公布为东城区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们推开门看哈，门内它是有一个一字的影壁。 小时候比较淘，像那个那两边， 我包括瓦灯我都拿水给它冲，好像是原来铺艺的抹上了，铺好了冲下来以后能看出里边的彩绘，说明它还是很用心的一个小院子。 叶圣陶先生一家呢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搬进这个院子里来的。 49年先成立一个华北自治区人民政府，当时他们一些文化名人就是周恩来给他们接过来接到这儿，听说这个院子当时是住了4家，东西肯定是要住了，南方住不住我不太清楚，完了圣陶一家呢住在这儿，就住在这里边，北屋是唯一有地板的，所以说当时圣陶老人还觉得哎呀这很别扭，就觉得这个条件好像比别家要好，找地方先搬出去，让别人住进来，好像其实有一家人孩子特别多，筹划的时候就是完了每人都安排工作就都分了房了，就这么个情况。 两边有两株西府海棠，在这里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我们走进直播间来听叶刚先生给我们讲述。 在刚才的录音当中，叶刚先生带着选题策划人文杰走进了这个小院儿，很有历史感，然后有北京院落的那种感觉。叶圣陶先生在这里生活了将近40年的时间，从1949年一直到1988年去世。那么叶刚先生其实从小到现在就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院落。刚才和您聊的时候作为叶圣陶先生的重孙啊，提起太爷爷的时候，我说那太爷爷在您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你和他共同生活了17年，然后叶刚先生说我不怕他，但是我觉得他不慈祥啊，就这么几个字儿，信息量非常的丰富。解释前半句，我不怕他，为什么他不慈祥，为什么 说我不怕他，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无知者无畏嘛。别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大家，我觉得就是一个老头。 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老头啊？ 我感觉是多少带有一些专制色彩的，比如说对家里人呢，他有自己的底线，有家庭的一些规则。慈祥，说的不慈祥呢，实际上 他是老管着您吗？ 那倒没有。是有一种无形的一些规则。 就类似于那种古代的大家长， 不怒自威型的。 比如说吃饭、走路，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思维模式，如果是被他知道了，他会不高兴。 就太爷爷是容不下这些的。 容不下，他是容不下的，除非他听不到看不到。 所以17岁之前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年哈，那肯定他成长的轨迹是东突西奔的这种，所以太爷爷可能要管束，即使不管束，做得不好，太爷爷也会不高兴， 或者自己心里就有一种恐惧嘛。 哦， 干嘛要让他知道呢？ 对，就相当于这个家训已经内化到自己的身体中了，觉得那哎呦，我是不是做错了？ 对，是这样的， 会有一种自律在里头。 对。 那其实叶圣陶先生啊，我觉得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学过很多语文的课文是叶圣陶先生编写的啊。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老人，我们觉得我小时候都背过叶圣陶，原名叶少君啊。其实叶圣陶老人多次改名，他为什么那么多次改名呢？ 这跟他出生的时代有关系。他那次的改成圣陶呢，应该是1917年，他觉得新的时代来临了，我再叫秉臣我认为不是太好，现在已经没有臣了，没有君就没有臣，我想走向新的时代，所以说改到圣陶。 圣陶， 对，圣陶。 对，就是在叶圣陶老人他在叫圣陶之前还有过一个名字叫秉臣。 对， 就是他原名叫叶少君嘛，后来是改名叫秉臣啊，后来才改的圣陶哈。 那时候其实好多大家都在不断的改名哈。其实熟悉叶圣陶先生的朋友知道，这个叶圣陶故居其实在北京有一处，在苏州还有一处，对吗？ 苏州那处很早就捐掉了，捐给陆文夫先生做的 他的杂志社， 嗯， 去过几次， 嗯， 其实也挺想去的，但是现在也想，到底是已经捐出去了，不要给人造成麻烦。 您又来了，您老来也不说什么，我们是有压力的啊。 对，嗯， 那等于说现在就是故居就是这 北京的这一处 是吧？嗯，那文杰去采访了，走进那个院落的时候，什么感觉？ 因为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故居啊，它跟别的故居不一样，因为它现在还不是纪念馆，我们所以说，如果是游客的话，我们只能从这个外表来看，因为本身这个故居的这个门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了，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特别有价值的一个石狮的门墩，然后包括它的门楣如意门，然后两个门当，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进去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院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精致很小的一个院子，它并不大，并不大。然后在院子里面呢，就是种了有两株非常长得非常好的海棠树，这个待会儿咱们也可以请叶老师来跟咱们讲讲，它中间发生了很多故事哈，包括跟很多名人啊，包括俞平伯呀，包括这个冰心老人，我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宅子它本身并不是特别珍贵，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故事却是值得我们去了解的。 我们有一道互动题目问大家了啊，刚才文杰非常强烈的提示了一下，就是在叶圣陶故居里最知名的花木是什么 ？A. 紫藤 ，B. 海棠 ，C. 爬山虎 ，D. 牡丹。我看大家有没有选这个爬山虎的？大部分朋友选的是这个海棠。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还记得叶圣陶先生，写过哪些我们曾经学过的语文课文吗？其实爬山虎就是曾经学过的。那么他还写过一篇叫《稻草人》，其实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点小小的争议在里头啊。鲁迅先生说这是中国第一则童话故事，而叶圣陶先生本人其实也许并不这样认为，可以讲讲这一段吗？ 这一段呢，当然了，研究这篇文章的人也很多，包括我的朋友也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一个共识嘛，就是说觉得在当时那个时代，群众的生活是很苦的。那作者想表达这个，从家里的角度会想的更多，或者说对这方面的内涵会知道的更多一些吧。更多的是一种圣陶老人觉得作为文人的一种无奈，觉得自己就像稻草人一样，看到发生了那么多苦难的事情、不平的事情，自己只能在那里痛苦也好、想象也好、恨自己也好，这是一种自责。 是一种无奈和自责的表达。 对。 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稻草人的故事呢，跟大家也来简单的说一下梗概哈。这个稻草人的故事说的是这样，说有一个老妇人，她的田里有一个稻草人来守稻田。稻草人也是咱们南北方的农村也经常见到的一个东西哈。但是有一天呢，这个稻草人的叶子被一个蛾子下了籽儿，然后老妇人没有看到这个叶子卷起来了，然后肉虫呢最后呢把这个水稻全都吃了。稻草人想给老妇人警告，可是他说不出话来，老妇人不知道呀。最后呢，老妇人就看到了这个稻草人就看到老妇人家里面就没有收成，然后最后非常的饥寒交迫，自己就不能帮他们，所以伤心的倒下了。他是这么一个故事。 他其实是在隐喻自己，没有话语权， 是的， 这种无奈啊。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角度去诠释这篇作品，当作品写出来之后，也许就不是作家自己的了，别人是有解读的权利。 是这样。 那我们说，我们语文课本上有很多叶圣陶先生的作品，他也最早创造了语文这个词汇。我们来讲讲什么是语文，当时叶先生何以用语文去概括这个学科。 因为在有语文这个学科之前呢，可以说中国大部分进行的教育都是文学的教育嘛，文科的教育，特别是封建时代或者说叫新生活运动那段啊，叫国语和国文。圣陶老人为什么要把它改为语文呢？所以很多人说圣陶老人是语文之父。圣陶老人觉得更简便、更通俗、更立体的，能让 大家知道这个学科是什么。语文呢，就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嘛。 嗯， 他认为比国语和国文更能让人去理解。 当时国语和国文是怎么分的？国语叫什么？国文叫什么呀？ 哎呦，这个其实 就不太好， 比我们现在的课本还要复杂。 嗯 嗯， 并不是想象的，它是薄薄的一本，而且有很多个版本。嗯 嗯，其实语和文，一个是口头的，一个是书面的。 对， 而我们长期以来可能是重文轻语，更重要的可能是在注重写。但是忽视了表达，口头表达的一部分啊。 对， 那么我们刚才介绍您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您的 title 啊，叶圣陶杯中小学生新作文大赛组委会的主席。您刚才也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说其实作文就是做人。 对， 文学就是人学啊。我们主要面对的是中小学生，我们的作品、作文、童话、诗歌、散文、这些都是文学的东西。那么它和做人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说起来有点话长。就我经常到学校里跟同学们交流，跟老师们交流，我老问，我说我们受教育到底是为什么？当然有人说我要成才，我要成有名的主持人，我要成有名的大明星，我要成为科学家。我说那是你的理想啊，但你受教育的根本呢，首先是干什么呢？就是成人，成一个真正的人，有完整人格的人。那这里边走到老师那个层面，老师里边语文老师最辛苦，为什么呢？一个是学科的知识他要教授，还有孩子的正确的三观也是靠语文老师教授出来的。 我们学的《论语》《孟子》，那不是三观的传递吗？ 都是三观的传递。 而且你说了什么，实际上跟你的内心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 对， 其实有一些朋友或者家长，他们就会有一个这个想法上的偏差，说这语文有什么可学的呀？不就是认个字儿、说个话吗？这个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也会呀。但是不一样啊，这个小语文和大语文的这个概念，也许从数的层面来说，小语文我们是学会了写字，学会了写信，你学会了或者写了一个说明文。但是如果语文学好了，那是才华，是才情，是一个人的三观和情怀，非常的重要。 而且还是美好的人生。 对， 就比如像郭德纲先生吧，他语文学的就非常好，尽管学历不高，至少语字他学得非常好。 对， 他说的话你能懂，他用五分钟、六分钟甚至几秒钟要把大家的思想、大家的注意力用语言统一到他想统一的点上去，所以说他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再往下说，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对吧， 语文学得好是不是能吵赢啊？ 对，语文学得好，一个是 这就语很重要。 能吵得很文雅，不伤感情， 有理有据有节。 对 吵得不伤感情，这个确实是语文学得好。 对 叶刚先生语文学得好吧？ 我没怎么学过语文，因为我觉得语文不用去学。当然了，我这个是个人观点。从小各学科最不注重的就语文，但我读书很多。所以说语文不怎么学也90多分吧。 就是语文是一个大 一个 大语文的概念， 一个概念， 是个广义的概念。 对 对， 而不仅仅是把课本上的字儿都认识了。课文都那太少了， 那太小了， 家里的书都已经看完了，对吧？ 对， 那是一个广义的阅读的概念啊。一说我喜欢叶圣陶的爬山虎的脚，这就是叶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写植物的啊。 对， 对。那您和太爷爷在一起生活了17年，你觉得在生活中，你不怕他，你还说他对别人家的孩子很好。这个对别人家的孩子好体现在哪儿呢？ 因为现在我还住的圣陶故居嘛，我老说何德何能啊，基本胡同里的老人嘛，或者说叫土著，北京的土著，胡同的土著，对我都很好。这里边不是也刚好在哪儿，实际上是对圣陶老人有一个这种思维的惯性。 您觉得还是祖荫庇佑您？ 大家忘不了， 忘不了， 这也是叶刚先生的一个谦虚之谈了。对，因为叶刚先生他作为一个教育的从业者，还是非常的，就是对人非常谦和。包括我多次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了，就对人特别的谦和，特别好，特别体贴别人。 他对别人家孩子好，您见过什么细节吗？ 我听当事人说，我没有见过那么多细节，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我出生的时候，他岁数已经不小了。当时胡同里边几乎有半条胡同的孩子是到我们家去看电视。那盛涛老人就觉得孩子越来越多了，不能放到屋里，我要拿出来，电视机搬出来。孩子 露天电影院， 孩子少的时候要给预备点心，预备茶水。孩子渐渐多了，点心预备不起啊，怎么办呢？就改成水果。越来越多了，水果也给不起了，怎么办？那就我们家有黑枣树嘛，要把黑枣摘下来，完了洗干净给孩子们吃， 还得洗干净。 所以说他们，记忆当中的盛涛那是无比慈祥的。从来不会发脾气。 就是对邻居家的孩子，胡同里的孩子， 对， 是一个特慈祥的， 对， 宽和的， 宽和， 有特别多好吃的这样一个爷爷。 对，到了叶家就什么都好，比在家好多了， 比在家好多 了，没有人骂的。 那我们正在播出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我们今天走进的是叶盛涛故居，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儿童文学作家叶刚先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讲述更多更精彩的关于叶盛涛先生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回来。 走进一个故居，体会一段历史，看到一棵草木，经历一段过往，登上一座亭台，讲述一个传说，观赏一块古石，记录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走进一个故居，体会一段历史，看到一棵草木，经历一段过往，登上一座亭台，讲述一个传说，观赏一块古石，记录整个人生。尘封已久的往事，历久弥新的家风。打开文化之门，故居系列节目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打开故居之门，带您走进著名的教育家、作家、新文化运动先驱叶圣陶先生，走进叶圣陶故居。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一位是儿童文学作家叶圣陶杯中小学生新作文大赛组委会的主席叶刚先生，欢迎叶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一道互动题目，我们知道叶圣陶先生非常的多产，请问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他的创作范畴？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他的创作范畴 ？A. 语文教材 ，B. 童话 ，C. 通讯。D 小说，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那个不属于他创作范畴的选项选出来，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叶圣陶故居最知名的花木啊，刚才列举了不少，那么最知名的是哪一个呢 ？A. 紫藤 ，B. 海棠 ，C. 爬山虎 ，D. 牡丹。我们的听众苏卫东、韩志、蓝眼睛，他们都答对了啊，答的都是海棠。那说到这个小院里的海棠树、海棠花，其实还真的有故事可讲。我们可以说说叶圣陶先生当年的朋友圈。聊聊。 当年这个小院来的人可以说是当时在世的一些文学界的前辈基本上都囊括，所以说我前一段到外地去讲课，他们有人说起专家难伺候嘛，他们说叶老师你怎么这么好伺候，我说我不敢不好伺候。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我说你见到那位专家呢， 可能觉得自己是专家， 他是假的，您没说， 是真的，是真的啊。我说我给你讲一故事。我说我小时候放学回来，耳朵旁边听到嗒啦嗒啦的声音，我自然会抬头看，这时候看到一双鞋，再往上看呢，就看到一个小老头，我再往下看呢，嗒啦嗒啦的鞋，我发现这个脚后跟老从鞋里露出来，袜子也被磨光了，露着脚后跟的袜子。 嗯， 我不用往前追，我都知道俞平伯。 嗯，桨声灯影里的 俞平伯先生。嗯，我说我是从小这么来长大的，我说你让我来摆架子，我怎么会摆？我怎么敢摆呢？可能这个就是所说的环境的影响，带来我的认知观吧。 俞平伯先生也是。红学的大家， 那是那是， 朋友圈啊，就是当时很多的著名的文人都在这个小院儿集合、聚会、沙龙聊天儿啊， 太多了。 叶老师有一个叫吴老赏花会，是有这个事儿吗？ 这个吴老赏花会，实际是后人总结出来的。 后人总结的， 当时就是朋友之间约在一起，这里边后来人民日报又报嘛，说叫巨人的耳语，是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冰心老人，因为冰心老人身体，他好的时候盛唐老人身体不好，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盛唐老人有时间了，所以说这两位二老老约不上。 盛唐老人是比冰心先生要长那么几岁的哈。 对要长的。所以说碰到一起了呢，正好是摆他们岁数非常大了，那是非常大了，但是那张照片拍得非常好。盛唐老人和冰心老人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想努力的听懂对方的话，另一位呢也想努力的要大点声音，因为耳背嘛，我要把话说清楚，就形成了一种用现在孩子来说的叫什么，多少有点萌的那么一个画面。所以说这张照片呢，后来被人民日报登，就说巨人的耳语。 其实那个景象挺美的啊。本来这个五位老人是年年都会赴海棠之约，在海棠花下赏春天海棠之美。可是本来很寻常的一件事情，因为身体的原因，两个老人都80多岁，今年你不好，明年我不好，可能一直就有这种错过和遗憾。那么这种生命的轮回，大家也能在那种场景中感觉得到巨人的耳语。我们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不懂事，我们可能我说了你不懂，然后我又大声地说看你懂不懂。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两个人都已经是快耄耋之年了，80多岁的老人，他们回到了生命的本真最初的状态，去大声地对对方说话，在一束束海棠花下，他们已白发苍苍，所以那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画面。 对， 对，所以叫巨人的耳语， 巨人的耳语 啊。我们说叶圣陶先生的朋友圈啊，有很多很多名人，这其中还有我们之前和大家做过节目的，做过节目介绍过的啊，就是李叔同。其实和他有很多年的这种过往，然后还有一幅画这样的渊源，我们来讲讲。 一幅画现在传的更多的不是传啊，就是我看有的公众号在发，包括清华美院的也在发，就说当时呢，我的奶奶是夏敏尊的女儿嘛，她把这个弘一法师的一幅油画，很有名的一幅油画，可以说是代表作，捐给国家，捐给一个学校，学校名字我们就不提了， 半裸女像。 半裸女像，对。好了，这座学校经过有各种原因吧，有一度差点是丢了，找不到了，后来又找到了。他们把这件事儿写出来给我看，他说你知道这事儿吗？我说我当然知道。朋友开玩笑说你知道这幅画现在值多少钱吗？我就看着他呀，我说你知道我们家捐出去的现在值多少钱吗？他就笑，不止这一个吗？我说当然不止这一个。为什么跟弘一法师渊源这么深呢？是因为夏敏尊呢是盛唐老人的北京话叫亲家，我奶奶的父亲，这两个人跟弘一法师的关系都非比寻常。 那弘一法师出家以后，他的闭关的时候，过午不食嘛。我的奶奶岁数非常小，满子，他叫满子，姓夏，夏满子，负责给他送饭。家里人做好了，负责送饭。女孩子几岁，个儿矮，低着这个菜篮啊，往这个山上走，深一脚浅一脚，经常走一半，这个菜篮就打翻了。打翻怎么办？回家再去拿。那这耽误时间。那弘一法师在船上或者在什么地方写字画画，等不来。来了以后就告诉满子啊，说 你这快递太慢了、啊 哎、快递太慢了，我不吃了啊，不吃了， 我继续闭关吧。 哎，继续闭关，然后把字画送给满子，回去叠风筝。所以说，就照家里来说，弘一法师的作品，那不是论章啊，那是论几公斤几麻袋那样的。当然了，没有觉得他是一个钱的问题，把一些东西捐出去，就是觉得他真是好，希望更多人看到。所以说当时我跟朋友笑，我说一幅画算什么，我说百亿应该是有的。 我觉得如果说用钱来衡量这个叶圣陶老人啊、夏敏尊先生还有李叔同先生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应该还是挺亵渎的哈。因为之前我们做李叔同的节目，我记得我们那期节目的名字叫《时光里的送别》，就是讲到李叔同的一生，你就会发现他就真的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非常真挚的人。 怎么说呢，前半生啊，前半生很精彩，也曾走马章台啊，这是一个富家公子。但是自从遁入空门之后，就是整个东西都放下了。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幅画啊，就是半裸女像，她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真而且是女性裸体写真的这么一个人。她介绍了西方的音乐、绘画、金石篆刻，就是一个大家，就是特别的全才。那么当她成为弘一法师之后，李叔同变成弘一法师之后，她唯一保留下来继续研习的只有书法。我们去看看她后面的作品弘一体。那个质朴，那个执着，那个单纯，那个落尽繁华，你就知道哦，人生的本真他究竟在追求什么。 对，那种平和。还有我最欣赏他的就是好滋味三个字。我说一个人如果最后能到这种状态，这个人生得美成什么样呢？当然了，我努力了半天也是摸不着一点头。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叶圣陶先生。 拐回来， 拐回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吧，是我在资料上查到的。因为咱们知道叶圣陶先生他在民国时期啊，他是在开明书局任职哈。他那个开明书局呢有一副对联叫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实际上这就是当时像叶圣陶先生啊，像夏敏尊先生啊，他们老一代人可能就真的是相信这两句话所带来的这种人生的价值观。 来再读一下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两句话什么意思。 堂堂开明人，开明书局嘛，开明这两个字，同时开明也是有实质的意思的嘛，就是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咱们就是中国古人传统文化里面就想相当于是我俯怎么样，俯仰两无愧，就是要堂堂正正的做人。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代表了他们当时的那种人生价值观。 对，这个俯仰两无愧啊，这个所谓坦荡，所谓豁达，就是我可以面对一切的时候可以做到了然，做到很坦然，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啊。所以有了这种境界，就是坦荡荡而已，所有的东西可能我可以看得开，那我就有可能放得下啊。 是，我也在想，像这些大家如果让他们再活一遍，尽管现在走入经济社会，他们还是他们，不会变的， 很纯粹， 很纯的， 很纯粹， 并不是那个时代纯粹，是他们这个这些人就纯粹。 对，其实我们每做一个故居，除了介绍这个故居在哪儿、它长什么样、谁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之外，它的花草树木之外，我们还想介绍这个故居曾经存在的这种精神生活啊，比如说家风。那么这种一代一代的传承到您啊，到冰心先生的这种后辈，其实还在互相的影响啊，生活依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有很多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现代社会啊，我觉得可以用几句话来评啊。我就说现在人呢，总是间歇性的踌躇满志， 嗯， 持续性的混吃等死，选择性的坚持底线，是吧？真实性的见利忘义， 嗯， 经常有人问我这句话，说家风你怎么看？我说没有那么高大上，真的没有。这里边举一个小例子啊，我跟冰心老人的后人陈刚先生，我们俩是很熟的朋友嘛，我们俩怎么约一顿饭的？约好了6点吃饭，很好的朋友吃饭晚几分钟，好像在北京是相当正常，但对我来说不正常。我觉得晚了以后，我会面带潮红，拼命的奔跑，尽管是因为地铁限流，我会拼命的奔跑，然后还要提前打招呼，我说可能会迟到10分钟。 这还是很熟识的朋友， 非常熟的，并不是说有什么别的，就是纯吃顿饭聊聊天，而且吃的小馆子。他就给我回，不着急，我已经坐在这儿了，然后等我玩了命的跑到那儿，到小饭馆，特别小的饭馆门口，我发现一个人蹲在那儿抽烟， 嗯， 蹲在那儿，我一低头是他，我说你不是有位置了吗？我在问他有位置，同时我在看我的手机，时间是不是真像我说的不超过10分钟？ 嗯， 然后我问他你不是有位置吗？他就说你不是说10分钟吗？那干嘛占着位置？他先把位置让出来。 嗯， 这个是没有人教的，而且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不会觉得特异常， 嗯， 一直是在这么走，所以他们就说，大家对后代到底是怎么一个期望？我说大家，我的感觉，或者说我对盛唐老人的一个理解，对叶家的理解，或者我对冰心老人家的理解，我对巴金老人家的理解，大家没有几位真想。我的孩子一定成为大家，首先的是成为一个有完整人格的人，你要有底线，你要有规矩，不是因为社会怎么样你就能改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嗯， 做的都是普通的事儿，普通的人。 家风也许不是刻在门帘上的那几个字，也不是要写出来的几句话，它是在时间里啊，在时光里父母做出来的样子， 对 啊，他们的身教。我前两天看到一句话，就是他说没有任何成功能媲美家族传承成功的成功， 嗯， 也没有任何成功能弥补家族传承失败的失败。 对，这句话太对了。 就是家族的传承，如果你传承的是财富的话，我很有钱，我仅仅把财富传给了我的儿孙的话，也许不会久远。就像文杰找的这个资料，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读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你要真正把你的道德，把你的情操，把你的三观传下去，那么就是传承的成功，没有任何成功能够媲美这样的成功。但是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传下去，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弥补这种失败的失败。所以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对， 其实刚刚叶刚先生没有提到，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您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到是叶圣陶先生和他自己的长子叶之善老人的一个故事，是说圣陶老人让儿子给自己第一支笔，儿子随手递过去，不想把笔头交到了父亲的手里，然后父亲这时候就说，递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得把这个笔倒转过来，如果没有笔帽可能还得弄人家 一手墨水，刀剪一类的物品更是这样，绝对不可以把刀口刀尖对着人家。其实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觉得可能这么著名这么伟大的一位教育家，他对孩子的教育竟然也是这么细节，可能从这个细节里边就是能体现出来，是说我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的，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我心里需要想着别人。 对，这就是叶先生刚才说的，就是首先你要是培养他成人， 对， 就是你先培养成一高素质公民哈，你再是科学家、明星啊、艺术家，再往这个上使劲儿，是吧？ 对，不管你做什么，首先认真， 第二眼里有别人，这个人就不会差到哪儿去。 对，家风父母就像一个土壤一样，如果这个土壤非常的健康肥沃，这个苗就像叶先生说的，不会差到哪儿去，能长得很好。反倒是这苗挺好的，豆种子挺好的，这土不行。 对， 它。